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御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北外妇联城研究中心成立仪式暨妇联城藏戏曲文献会刊发布会在北外举行，请听报道。 妇联城社是京剧史上开办时间最长、培养人才最多、影响最为深远的教育机构。京剧艺术大师马连良、侯喜瑞、谭富英、叶盛兰等都出自这个科班。中国剧协副主席、京剧名家孟广禄这样说道：“ 我自幼学习京剧以来，深得妇联城培养出来的艺术家这三品，我正是拜在秦永红老师、方文祥老师、王正平老师、夏云老师麾下。这些老前辈都是学生文学的高祖，文化薪火相传，在我们艺术训练中充满了妇联城科班的精神基因。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叶春善先生在建立妇联城科班的同时，只为主持传道。按今天的话，我们要端起自己的饭碗，唱我们祖国民族的歌，高度认识传承的使命。” 此次出版的文献汇编是妇联城社所藏剧本的首次挖掘整理结集出版，其中不乏秘本珍本。妇联城研究中心顾问、著名学者钮标先生这样介绍妇联城的研究： 多年来，我们对演剧人物、上演作品都有过不少的推介，而具有中国特色的戏曲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及实践系统研究论述还不多见，因此进一步探究梳理这一门学科的工程亟待开发起来，直到现今，同时展现在世界论坛上。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一棵菜，我眼中的北京人艺新书发布会将于明天上午10点在 Page One 前门店举办。这本书展现了焦菊隐、欧阳山尊、吴刚、濮存昕等41位人艺人的艺术人生，方子春、方子歌、濮存昕将作为嘉宾出席活动。下周三到下周六，由戏剧大家曹禺的女儿万芳创作的话剧《新原野》将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这部剧讲述了封建家庭婆媳之间面对丈夫和儿子的逃离和背叛，两个女人和整个村庄的纠葛和对抗的故事，通过乡村生活来描写中国女性的命运。2018年北京鸟巢半程马拉松赛将在明天上午举行，比赛路段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活动时间内沿线行驶的14条公交线路将分时分段采取绕行甩站、临时停驶、改发区间车以及扩大行车间隔避让等临时调度措施。第21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将于本月17号到20号在老国展举办。昨天，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举办的麒麟华彩易创未来第三届新创工程易麒麟人才评选活动发布，新入选的137名人才集体亮相，展示了北京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三城一区主平台中一区的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风采。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本市被阴云和浮尘笼罩，夜间天空放晴，扩散条件转好。明天的空中西北气流控制之下，天气以晴为主，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比较清新，适宜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紫外线很强，外出要注意防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 阴转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间四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2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早晨晴天，晨练指数11，适宜大家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气温有所回升，穿衣气象指数是5，适宜穿单衣类服装。明天白天光照条件好，紫外线气象指数为5，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演艺江湖由话剧《当归》特约播出。曾荣获第14届大学生戏剧节最高奖项金刺猬奖的话剧《当归》将于5月8号到11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这部剧聚焦逃离北上广及逃回北上广的社会现象，汇聚了中戏知名导演王小凡、实力编剧张晶晶等重量主创。本次更有铁路文工团资深老戏骨陈立实力加盟。购票电话400-635-3355，优惠详情查询天桥艺术中心官网。小铃铛和匹诺曹、孙猴子的火焰山，这些有意思的故事是不是曾经带给你快乐呢？当这些故事用木偶搬上舞台，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提线木偶、掌中木偶、人偶等等木偶表演，你最喜欢哪种呢？木偶剧院5月演出进行当中，有多部木偶剧作品在舞台上呈现，都有哪些精彩亮点？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聊聊木偶剧。好了，北京时间的20:08，欢迎您收听和收看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会。大家晚上好，我是赵爽。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木偶剧哈。我们先来请出今天来到直播间当中的几位嘉宾了。我们来请出中国木偶剧院赵永庄院长，欢迎您，赵院。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嗯，欢迎赵院哈。我们再来请出中国木偶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沈平，欢迎您，沈老师。 大家好。 咱们可以离话筒近一点啊，沈老师。对，然后我们再来请出国家中国木偶剧院的国家二级演员李雅茹老师，欢迎李老师。 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们大家好。 我觉得李老师这声音一出来，一下子就有那种舞台上小人偶那种感觉。 是吗？可能有点童声吧，因为搞儿童剧这么多年了，木偶剧。 他是我们小铃铛的扮演者。 对，这次我们在五月演出季当中带来了几部作品，其中有一部主打的作品呢就叫做小铃铛和匹诺曹哈。 对对对。 对，其实这个故事可能匹诺曹的故事大家已经都很熟悉了，那用木偶来呈现到舞台上到底是怎样的呢？今天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一块来聊一聊哈。这样咱们还是先请这个赵院来说一说吧，就说这个五月演出季都安排了一些什么样的精彩内容呢？ 好的。北京演艺集团五月演出季已经连续举办了6期了，北京演艺集团旗下9大剧院、中国杂技团、北京歌舞团等等，他们都推出了非常好的精品剧目。作为 我们演艺集团旗下的中国木偶剧院在五月演出季中间，我们推出了有五部大戏，有十余部课本剧。那么在五部大戏中间呢，风格都完全不一样。 嗯， 有原汁原味的新编原创，而且获得了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小铃铛》与《匹诺曹》，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中国的藏头木偶故事。大家都知道，《匹诺曹》是我们意大利木偶奇遇记里边的主人公， 嗯， 而《小铃铛》呢，是我们中国第一个木偶故事片的主人公。 嗯， 两个主人公走在一起是多么的有意思和精彩。等一会儿我们请小铃铛的扮演者来讲讲这个。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们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的猴王花果山，不是你牵着马我挑着担的西游记中间的孙悟空，而是小石猴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小孙悟空，他是怎样历尽千辛战胜群魔，能够在花果山称霸。而且这个里边人偶、木偶、景偶非常漂亮，也是我们五月演出季中间的很精彩的一幕。另外呢，明天告诉大家就一个很好的好消息，大家还记得2008年我们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我们泉州木偶团的提线木偶吧，他们艺术家们明天也专门从泉州赶到中国木偶剧院，上午10点半，下午2点半上演精彩大戏《火焰山》，非常的精彩，大家不要错过哟。另外呢，《熊猫与小鼹鼠》是中国的国宝和捷克的国宝，鼹鼠他们之间的故事是央视动画特别的独家授权中国木偶剧院演的舞台剧。另外呢，还有少年孔子，孔子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少年孔子他们是怎么表现呢？今天我们把少年孔子的主角，他的母亲就是国家一级演员沈平也请来，请他们谈谈。所以中国木偶剧院五月份应该说是艺术纷呈，欢迎大家观看。 嗯，刚才赵院也大概说了一下五月演出季的安排哈。其实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一个呢是跟大家伙说一说这些剧具体有什么好看的亮点，当然还有一点哈，就是说有很多的朋友对木偶还不是非常的了解，可能有些朋友觉得，哎，木偶是不是就是那个有好多线牵着啊，然后这个有的时候这个表情也比较怪异的那个小东西啊，然后有些人可能觉得，哎，木偶是不是就穿着那个毛茸茸的东西，然后站在那儿那个人偶啊。其实都不是哈，咱们今天就来说一说木偶它的种类，包括在这些演出的舞台上面将会呈现给大家是什么样的一种样态哈。咱们先来请这个李老师说说吧，刚才赵院也说了半天了，夸了半天了，您是小铃铛的扮演者哈。小铃铛和匹诺曹这是一种，咱们说混搭以及碰撞吧， 东西的一种结合。 嗯， 因为刚才赵院也说了，那个匹诺曹呢是代表意大利的西方的一种文化，但是小铃铛这个人物在中国的，在就咱们中国民间来说呢，确实也是家喻户晓的，在那个年代，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碰撞在一起非常非常有意思。 嗯， 而且我觉得这个戏是我们就是2017年的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对， 特别非常非常感人的一部剧，所以我都推荐所有的听众过去看我们的戏，这部剧是非常非常经典的。 所以它是用了一种什么样木偶的形式？ 杖头表演的形式， 来 杖头木偶， 来解释一下吧。 杖头木偶就是里边，就是里边有一个命杆，右手演员右手来操纵这个木偶的头部，里边有一个命杆，完了两个手牵的是支撑演员的这表演的手，你的手的动作。 今天在现场当中您也带来了几个， 对，我带来了小铃铛，把小铃铛带来了， 这个回过身把小铃铛展现给我们这个北京 可以可以没问题 的网友哈，来看一看，因为木偶啊，我们远远的看上去只是觉得它可爱，可是你离近看你会发现里面有好多好多的机关。 其实它这个你看我现在举的这个， 来咱们可以离话筒稍稍近一点哈，然后 你看我现在举的这个是操纵它头部的，这个就是它里边是一个手枪把， 大家可以打开这个， 对，可以打开这个，你看这个手枪把，它是一个手枪把，就是它有一个枪把，就操控你的木偶的头部运动，就是你抬头、点头、摇头，这都可以操控的。 哦，它头部 非常灵活， 非常灵活， 对对，非常灵活，所以就是人怎么表演，它就会怎么表演。这两根手签子呢，是操纵它的手部运动，你比如说叉腰、亮相，哎，我跟你说话。大家好，我是小铃铛。 哇， 这样的表演， 它真的是手和头可以一起动的， 对，是可以 的。 因为我们是科班学的嘛，三年科班出身嘛，第一年我们都学的是举弓，然后第二年捻弓，第三年就是走路什么的，然后就是学成品剧。 所以其实这个木偶也不轻啊，这个木偶刚才我抬上来的时候觉得它还有一定的重量呢， 有的时候重来五六斤重呢， 五六斤重啊， 对对对，都挺重的 啊。好， 所以五六斤重，那我们的演员在舞台上要去， 这个不算大， 对，这个算轻的呢， 七十多分钟很不容易。 对，关键是他要不停的去 控制，还要去表演， 这 个，一 个 多小时，不停的在台上表演。 对，大家可以通过这个一直播平台或者是北京时间搜索演艺群会哈，点开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现场的情况。啊，今天李老师也是把这个小铃铛带到了现场，来，咱们让小铃铛歇会儿吧， 好， 李老师也 歇 会儿。对，咱们这个回到这部剧当中来啊，其实我们之前对木偶的印象可能大多数是长得小铃铛这样的，就是属于拿着几根线或者是拿着一些东西去控制他的手啊，然后控制他的头去运动呢。那这种艺术的形式哈，它有哪些，怎么说呢，就是整个在发展过程当中，就是它需要做哪些的艺术的加工呢？咱们请这个小铃铛的扮演者来说一说吧。 这个其实咱们北方都是以杖头木偶为主，就是您看到那种提线木偶是南方，以就是泉州啊，就是漳州那边比较多，掌中戏就是台湾地区比较多，这是三大表演形式。现在对闽南那边也很多，但是呢，就是像国外现在流行一种铁枝，现在我们团也有这种，就是很多形式我们都会参与进去。哎，还有就是肉傀儡，所谓的肉傀儡也就是真人扮演的这种人偶剧，在古代的时候叫肉傀儡。就这几种表演形式。 所以其实木偶剧是一个很古老的形式， 对，非常古老，2000多年的悠久历史。 对，那咱们请木偶剧国家一级演员沈老师哈，给咱们说一说，就说说它是一门古老的艺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已经有木偶剧出现了呢？ 汉代， 相传是西汉的， 对，西汉的时候， 汉代的时候， 对， 西周的时候， 对， 但是他那个说法不一，那有的说呢是在西周的时候，在周穆王时期， 对， 对，有个叫偃师的这个能工巧匠，他做出来的那个木偶啊， 能歌善舞， 真人， 对， 能歌善舞。他当时做出来这个木偶，他表演给周穆王看，周穆王看了以后，哇，非常吃惊， 活灵活现， 活灵活现， 感觉跟真人一样， 对，对，跟真人一样。所以说从那个西周的时候。周穆王的时候，那时候就已经有了这个能够操纵表演的这个木偶了，所以从那时候到现在已经有至少两千多年了 。对，因为其实它是从一个祭祀的俑演变过来的，就最早的时候是这么记载的。 对，最早的时候要说木偶的形成，那就是从俑开始了。 对， 那就要俑开始就得3000多年的历史了， 就非常早。 秦始皇的兵马俑咱们也是比较了解的。 对对对对， 在夏商的时候，那时候有这个用真人来殉葬的这个 祭祀俑嘛， 对，礼制，当时是用真人，当帝王死了以后，然后那个会把他的喜欢的东西还有近臣呀或者是妃子啊用来 祭祀 殉葬，但是经过后来社会的发展，那认识到了人在社会当中的这个重要性，所以呢，就是把这个活人这个殉葬，那改成用什么？用素草， 对， 来扎成这个人形，然后 后来呢又把这个素草扎成人形的这个形式呢改成这个用木头雕刻成人形， 嗯， 这样等于 一步一步的， 对，一步一步的，这样等于说当时人们把这个用木头雕成这个人形来作为殉葬的这个东西呢叫做俑， 嗯， 所以说那时候俑等于俑的产生也就是木偶的产生。 所以你看很多歌剧啊舞剧啊，嗯，包括一些这个艺术形式都是从古代祭祀的一种形式演变而来的，嗯，所以其实木偶剧如果说我们当然不用严格的去考证哈，就是说咱们从一个流传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来说， 嗯， 之前有了祭祀的俑之后慢慢的就它也发展成了一种艺术形式， 对， 也就是咱们说到的这种木偶剧的表演。那木偶剧它的定义是什么呢？咱们说木偶啊，如果说只是顾名思义的话，就看名儿，应该是 木偶戏的定义就是刻木为偶，以偶作戏， 对，就是演员操纵木偶来表演的戏剧， 对， 嗯， 对， 就是不是演员自个儿去演， 哎， 而是操纵木偶来表演。 对， 它和真人表演的这个区别就在于，一般的戏剧我们都是真人在舞台上来表演故事 角色 特征， 嗯， 那么木偶戏它在舞台上表演的 二度传导， 它不是演员本身，嗯，而是木偶。那木偶戏的表演它是要通过演员的这个二次传导和在这个传导过程中运用操纵技法来完成这个戏剧行动的， 嗯， 也可以说这个木偶戏它是表演艺术和操纵技术的 结合，对， 所以你看就是行行都有门道哈， 对， 就咱们说有些是靠自己的肢体去表演，那么木偶剧其实就是你还得去操纵一个假借另外一个 东西，就是在你真人学会的情况下然后要把它传达到木偶身上。 哎，所以我们还要问问赵院了哈，就说这次为什么选来选去选了这五出戏，嗯，这五出我们看起来好像题材也不大一样，然后好像表现的形式也是不大一样的，那为什么最后是选择了这五出戏呢？大概是想针对什么样的一些受众去让他们去更多的去了解木偶剧呢？ 中国木偶剧呢是其实我们的戏是非常多的， 丰富， 有非常的丰富，有原汁原味的藏头木偶戏，也有集藏头木偶、铁制木偶、发光木偶、人偶、景偶于一体的综合的木偶戏。 嗯， 还有呢，像就是小铃铛和匹诺曹，这样的呢，把他们的形式都把他们变化了，就是比如说。小铃铛， 嗯， 是带着个耳麦出现的，它都很现代的形象， 符合新时代的一种风格。 哎，另外呢，我们故意选的这五类就是题材和表演形式都不一样，特别是要把各种类型的偶戏都展现出来。这个里边好几种创新，比如说吧，我们的传统的木偶表演都是有挡板。 嗯， 那么这一次我们的木偶戏呢也有挡板，但是不是一层，而有五层，嗯，为什么要五层呢？五层的叠加就把它变成了一个教室和课桌的形式，而且整个舞台的背景它的变换都是由五层挡板来 完成， 来随着我们戏剧的内容发生变化。而猴王花果山整个舞台变成了花果山，它又是另外一种的表现。那么匹诺曹和小铃铛他们的故事是当今社会比较关注的抑郁症小孩的自闭，怎么能够通过友爱和沟通使有自闭症的孩子能够快乐的成长，中心体现一个爱。所以我们这五部戏，特别是还有我们的小铃铛剧场原汁原味的课本戏，像三只小猪、狐狸与葡萄，这些两三岁的孩子也可以看。那么像小铃铛匹诺曹和猴王花果山， 那就是小学生看， 嗯， 各种形态的都有。 嗯，所以其实在这次的安排的过程当中哈，这个剧的种类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刚才咱们聊到了这个小铃铛和匹诺曹啊、嗯、刚才这赵院也提到了一下，其实他也是可以针对这种自闭症啊或者是有抑郁症的这些孩子做到一些治愈的作用哈。因为原来我接触过就是有这样的一些心理方面问题的就是孩子，其实他们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艺术感知力会特别的强，就说或者是他在某一方面甚至比就是没有这样的心理问题的孩子还要更敏感一些。 其实他们的内心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对， 你要通过一种特殊的沟通和爱的表达、 嗯、 能够唤醒他们对社会的那种开放和向往，而且能够充分展现自己。很多人看了，特别是说这是不仅是给孩子看的，是给家长和大人看的、 嗯、 确实是。我们最后谢幕的时候，因为我在说话嘛，到最后我有段独白，然后呢就下边的观众都哭了，家长都是。 对，所以用这样的一种形式去表达爱、嗯、其实小朋友也好大人也好，他更能接受，因为他的方式更加的活灵活现、啊、 对 对。咱们刚才说到的是这部小铃铛和匹诺曹，然后刚才赵院也提到了猴王花果山啊，猴王花果山这部剧是用什么样的形式呢？ 还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嗯， 这个形式就是刚才我已经提到过的，就是多种的木偶表演形式。 嗯， 那我们还请我们猴王花果山里面的主角雅茹你讲讲啊。 对，猴王花果山是我们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的一部，确实是也是我们的那个石老师导演的，确实是非常棒的一部戏。 嗯，它主要是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 就是猴王的成长。 哦，其实是一个励志的故事。 对，特别励志。他就是冬天练功，完了夏天练功。这沈老师也特别有，沈老师演狒狒，在里边演狒狒也是主演之一。 我 确实是特别特别好。 反面的 啊、嗯哦，是就是 哦，我也特别讲到，小猴王其实不可能天生就是小猴王、 嗯、 他生下来的时候是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嗯、那么猴子们就认为他是个怪物，特别狒狒是里面的反一号，就处处压制 他。 好，狒狒您讲讲。 没有，这个我其实演这个头一次演这个狒狒是反面角色、 哦、 嗯，这个也是我们可能木偶演员的特点，就是作为木偶演员什么都能演， 嗯， 那个 综合能力比较强。 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要是拿木偶的话，那上去也可以演老人，也可以放下老人，我们就又可以演 小姑娘、 哎、 小孩， 对， 一会儿演魔鬼。 对，这个在真人戏来讲它是不可能的，我要是扮演老人，我妆化完了以后我可能就是老人了。 这个角色转换非常能快一些。 是我们不接，我们是转换特别快、 嗯、 我们放下这个就能演那个，放下那个就能演那个、 嗯、 所以作为某演员来说就是这个综合能力要特别的强。 对，所以像这样的一部剧它其实是讲了一个孩子养成的一个过程， 成长记、 嗯、它是一个成长记哈。那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遇到种种的困难，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经常大家聚焦到的这个都是说他经历九九八十一难， 对对对， 这次是他的成为这个美猴王的过程哈。 对， 那究竟这个背后还有哪些精彩的故事呢？咱们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小铃铛和匹诺曹，孙猴子的火焰山，这些有意思的故事是不是曾经带给你快乐呢？当这些故事用木偶搬上舞台，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提线木偶、掌中木偶、人偶等等木偶表演，你最喜欢哪种呢？木偶剧院五月演出进行当中，有多部木偶剧作品在舞台上呈现，都有哪些精彩亮点？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聊聊木偶剧。 流水冲刷了时间，月光照亮了罪恶。万方编剧立陶宛拉姆尼库兹马奈特导演，孔维冯宪珍联袂主演话剧《新原野》，五月九至十二日首次登台国家大剧院，订票6655000。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而且这个膝盖不会是直着的，膝盖是一直都是这样弯着的，然后身体是这样这样往下这样的，所以那个当时那个整场的戏全都是在这个膝盖不是直着的情况下，脚不是平着着地的这种情况下来完成这个角色的，真的是相当的辛苦。那后来演完了这个戏以后，这膝盖啊，就是如果我要坐下，我都得扒着东西才能坐下。 哦， 所以我们的 这个职业病 非常非常 对对对 对 非常辛苦， 特别辛苦。 那就是让按我们的理解啊，那演狒狒的话，不是让自己的小人偶去有这样的动作就行 吗？这个是因为这个是 舞台剧， 整个是一个舞台剧。我们呢，因为现在为了适应这个市场的需求，然后而且我们剧院就是以这个创新，对。这种来 表演形式， 对表演形式，然后我们就各种表演形式等于都有。我们既有这个传统的这个木偶的操纵表演，也有这个人偶剧，也有真人表演，所以 也有人偶同台的， 对，也有人偶同台，各种的都有。那这个猴王花果山，它是以人来表演，穿上那个衣服，对， 以人作偶了，嗯、 对对对对对，哎、也是 太不容易了， 对， 因为这个可能大家对于木偶剧哈，如果说稍作了解的话，就它除了咱们了解那种提线木偶，咱们上半段也说过了， 嗯， 然后还有就刚才咱们说的这个 藏头木偶， 对， 藏头木偶、提线木偶、 长 铁 枝 木偶、铁枝木偶、 铁枝木偶，这是大家最常见的几种木偶， 对，其实还有人偶了， 人偶，对， 人 偶。 对，人偶剧就是人来表演，然后穿上那个衣服，然后去演一些这个。 对对， 其实现在这个很难说去区分的开，因为很多儿童剧啊，也是通过这种，就是比如说穿上动物的衣服，然后穿上什么花花草草的衣服， 对对对， 然后去表演的。这个我们不用区分它的概念。但是呢，其实像刚才那个猴王花果山，其实就算是一种真人表演，对，当然可能会加一些木偶剧的元素进去的这样的一部剧哈。 对对 对，然后哎呀，真辛苦了沈老师了。这个演，因为我没想到他会精确到那么的精致的地方哈。因为之前啊看过一些儿童剧，可能我们演个花，我大概挥挥手啊，然后做点动作啊，那就是个花了啊。我演一个猴子，那我跳两下就是个猴子了。没想到就是 这个是全场的 啊，关键是他那个腿到底是不是弯的，然后要一个怎么样的动作去行走，就要精确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来演它，是吗？ 对，其实作为木偶戏来讲，它是不是完全模仿，它是要夸张的。 哦，就是有点啊，就咱们说，可能在国外的这个很多的剧当中，会有比如说类似小丑表演啊，然后类似这样的一些表演，就他会在正常的那种基础上进行一个适当的艺术夸张。 对。 哦，好辛苦啊！我现在想，这个剧演猴王的那个人是不是一直跳来跳去的？ 是的，就我们演猴王这个小姑娘吧，就是非常非常的辛苦，而且当然全场70多分钟呢，最后有三个猴王来表现，还有这个戏里边还有杂技，有威亚，大海。大海中间的众多鱼呀、虾呀这些的木偶的表现形式，还发光木偶，的确非常。 这里边有木偶的形式，就是像那些鱼呀什么的，都是木偶的形式， 而且是发光的，有铁枝，也有杖头的，非常的精彩，所以获得了5个一工程奖。 这是一个很值得 关注的。另外，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应该跟观众。朋友们讲的就是明天上午的10点半，下午2点半，是我们泉州木偶团来演，提线木偶 火焰山 、对，他们都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在那儿表演的 艺术家们， 提线木偶的艺术家。火焰山是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专门创作的1979年荣获文化部的优秀献礼作品，现在已经演了有4000多场，还到联合国专门去演出，所以艺术家们明天就专门从福建赶来 来参加我们北京演艺集团的演出季，参加我们木偶剧院在演出季里边的精彩奉献。 嗯，因为08年啊，算起来就是说现在的小朋友08年的时候，08年还没有出生， 对，他的爸爸妈妈都知道。 对，可能我们在08年的时候都看过这样的一出戏，但是对于现在的小朋友来说，其实并没有感受。没有目睹过他的这个真实的风采哈， 是， 所以这次也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是在5月6号的10点半，还有下午的这个2点半、嗯、啊，这个是由泉州提线木偶剧《火焰山》哈、啊、为大家送上。咱们再说说刚才说过的那两部剧的演出时间，小铃铛和匹诺曹这一轮已经算是演出结束了， 演出结束， 但是我们6月份还要接着演、嗯，因为我们获得了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很受孩子们的欢迎。嗯，我特别要强调讲的是呢，是我们的5月19号、20号大型史诗舞台剧《少年孔子》又要精彩了，精彩的开演。《少年孔子》呢，它是通过12岁的还叫小孔丘， 小孔丘、 嗯， 对， 小孔丘和孩子们在书院、在农庄、在家里面一块儿下棋。比武、射箭、唱歌、写诗，这样的故事讲到小孔子的一种情怀。我们的沈平老师可是小孔丘的妈妈， 对， 在这里边有非常精彩的表演，而且我们这个戏在国家大剧院连演了5场，猴王花果山也连演了6场，啊、是非常精彩的。 嗯，我们请这个沈老师来说一说《少年孔子》当中哈，您扮演的这位母 孔丘妈妈， 对、嗯、母亲，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哎呀，这个孔丘妈好好 好长时间了，这都已经孔丘妈妈其实一个 非常伟大的母亲， 对、嗯、传统的中国的传统的这么一个女性、嗯、她对孩子然后对家庭这种爱，他的奉献，他的奉献精神，我觉得全都集中在了他的身上。 嗯， 我觉得关键是他的教育， 对， 对，他对孩子的教育， 对， 嗯，比如说，里边有一个细节，就是呢，小孔丘的小朋友，他们家里面失火了， 嗯 嗯， 就小孔丘的妈妈就跟小孔丘讲。你们应该去帮助需要帮助的小朋友，所以小孔丘在学校就给小朋友们全都来捐米捐饭，结果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场景，有那一个一大碗米饭，当然舞台表演是夸张的了， 对对对， 直径都有3米多，要10几个小孩要抬着这一碗饭出来，哇，全场的小观众都很高兴，就是孔丘的妈妈就是叫孔丘这么去做，而且孔丘也很心疼他妈妈，说每一碗米汤都有我妈妈弯着腰的形象，每一针缝的衣服中间都缝进了我妈妈对我的期待，因此这个里边在刻画孔丘的同时，其实孩子的第一老师就是他的母亲。 对， 嗯，所以这应该是一部非常好的亲子剧啊，就是咱们刚才节目前聊的这个话题，就是说这些剧到底适合多大的孩子去看，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儿童剧的时候，可能孩子在那边看剧，然后妈妈在旁边玩手机，是吧、 嗯、 那其实像这个《少年孔子》这部剧，其实它的剧情可以给家长很多反思， 是， 就是我到底应该怎么去当好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对 对，木偶剧院的戏有个特点，是孩子喜欢，家长也很喜欢。 嗯， 因为他们从这个戏里边，他能够体会到家长的一些情感。 嗯， 比如说小铃铛匹诺曹到最后出现的时候，是一个4米高的发光木偶， 对， 和一个3米5的发光木偶，嗯、 还有 一个1米5的，实际上就组成了 一家三口， 一家三口 最后突然他们 灯人的那种形式， 爱这么一个这颗红心，所以好多家长都说哇，是写给我们的。那么少年孔子呢也是这样，好多一看了过后啊，就说哇，难怪小孔丘能够成为一代伟人，他妈妈起了这么大的作用。好，所以大人孩子都爱看， 对，会有一些反思了。因为这个儿童剧哈，不光是教孩子什么作息时间要规律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等等哈。其实对于家长来说呢，也会对这个教育有一个重新的思考。比如说刚才赵院说到的这些点哈，我们也知道，就是在这个中国古代有很多让人这个敬佩的母亲，比如岳母刺字，对吧？然后很多的这个伟大的文学家、哲学家，包括伟大的人，他的小的时候都是受到了母亲非常好的一种引导， 是 包括什么孟母三迁啊等等等等啊，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些剧呢，也可以让母亲有一个更多思索的空间吧。 是， 那 因为现在吧，孩子们就需求很多，所以我们现在编排的这种原创剧都非常有深度，不像以前光是孩子喜欢看就喜欢乐呀或者什么，不是这么种简单的思维了。教育意义对很强的， 而且现在孩子也很聪明。 对， 原来你说我演一个什么小卡通人物，我去打一个怪兽，最后把怪兽打赢了， 他就 哈哈一乐。 对， 但其实现在每一部剧当中都会安排一些思考的内容在哈。那还有一个这个非常有意思的剧叫《熊猫和小鼹鼠》，是吗？ 对， 那是我们5月26号、27号。这个呢，表现形式是卡通舞台剧，因为央视动画去年和今年一直在放《熊猫小鼹鼠》的动画片，我们是原汁原味的形象，但是呢内容又不一样。央视动画的每一集不到10分钟，而我们的舞台剧是60多分钟，那要有个完整的故事。实际上通过捷克的小鼹鼠要到我们中国来玩，来安家，来做客，那么熊猫带着狐狸，还有就是猴子， 对， 很多动物， 对， 全都来帮助他安家，克服困难的故事。这个就是强调孩子们的友爱、善良和互相帮助。这个适合低龄的孩子，比如说2岁到7岁的孩子，这个获得了2017年全国儿童舞台剧的前五名。当然我们还有木偶剧，还有央视动画特别授权我们演的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生日的一天，也是我们中央戏剧学院的教授石雪海导演导的。我们将在7月要配合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这个央视的第3部动画电影，我们还要重装推出。 对，其实这个就是咱们现在俗称的 IP 嘛，就 是 你有一个这样的概念，包括大头儿子小头爸爸，那是我们小的时候可能20多年前然后看的这样的一些精彩的故事哈，到现在呢大家一直都非常的喜欢。然后包括这个熊猫和小鼹鼠，刚才我看了一下这个它的片段，其实它算是人偶嘛，就它戴着那个穿着厚厚的衣服，戴着那个大大的帽子，就有点现在像某一些这个视频网站的什么网红熊啊，然后就类似这种的，非常可爱。而且我觉得人偶啊动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带那种萌感， 对，它都是比较夸张的一种形式，非常好。 其实人偶表演起来 更要夸张一些， 夸张， 肢体会很大。 好累啊，我不知道几位老师有没有表演过人偶啊？我感觉 我们经常表演，也是 喜羊羊与灰太狼。 对， 人偶其实表演起来也是非常辛苦的。 对， 比如说大头儿子这个头就是很夸张的很大， 对 一般的人带着他呀可能2分钟就受不了，还是有点憋屈，他们还要带着表演又蹦又跳70分钟，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当然中国木偶剧院呢，我们主要还是在全国以藏头木偶来领先， 对， 所以我们的戏在藏头木偶方面 已经表演的非常的惟妙惟肖和是我们的拿手好戏了。比如说我们的红军的战马是为了纪念红军 长征胜利 80周年专门 在2016年 印制的。那么我们在里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本来木偶表演是 二度传导， 我们木偶还要表演木偶，形成了三度传导，这是在整个木偶界很轰动的一个创新。哎，雅茹，你看看， 对， 你就是表演那个， 我是表演那个小红军里边的那个主演之一，他叫黑子。我们有一个三度传导，就是你木偶再举的木偶。 就说其实这也是一种创新的形式， 对，非常创新，而且现在是在木偶界里边没有，我们是首屈一指的。我们都可以申请专利了，是吧？ 是我看李老师今年还带来了除了这个小铃铛之外的几个这个小卡通的木偶， 对， 给我们也展示一下，然后说一说这个东西怎么玩的，因为真的非常可爱哈。 对，很卡通。但是比起这个小铃铛呢要小一些，因为这个也适合就小青来表演的。 对，咱们也看一下哈，展现一下。 中国木偶剧院有三个厅，一个是616人的一个大厅，还有个小铃铛呢，98人专门可以小孩还可以互动。 这个呢，就是所谓的铁之母。 对，来，没关系，咱们可以坐到椅子上面了哈。这个是一个什么动物呀？ 这个是一个小恐龙之类的。 对，大家可以打开一直播啊，或者是北京时间的视频直播平台。 大家好，我是小恐龙，你们好啊。 哦，这种铁质木偶， 铁质，对， 来给我们讲讲它的门道吧，怎么玩的？ 这个铁质木偶，其实我们经常下学校去，在课桌上表演，然后我们也管这种表演形式叫课桌剧， 对， 这现在拿他的手在干嘛？洗脸吗？ 就是擦擦嘴， 对啊， 完了擦擦汗。 所以其实这种木偶更轻便一些。 对，这种的就是 小朋友们还可以学。 对， 这个比较简单， 可以参与进去。 对，可以互动进去。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去下学校去给孩子们排一些戏，经常会用到这种。这种呢，他首先就没有那个举弓这关。他在这个比较低的这个，他就不用那么费劲儿。 所以孩子们其实也可以学一些简单的动作呀，简单的故事，可以参与到其中哈。 对， 好， 这互动非常好的。 这是个小恐龙哈，好像还有一只这个小东西啊，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物呢？ 这是小布袋。 对， 哦，这个就是手掌上木偶是吗？ 掌中戏。掌中戏，小布袋。 我是小鸭子，你们好。 属于直接表演了。 对， 我们分这个间接表演和直接表演。 对， 这种直接表演，这套在手上，用手指头来表演的这种。对，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之前挺熟悉的一种，就直接用手来表演。 对，很轻便。 对，掌中戏也可以说是指花戏，因为他用手指头来表演的， 对， 也叫指花戏。 这个是一个小鸭子哈， 直接表演的，像这种杖头木偶。还有提线木偶，这些都属于间接操纵。 然后 这个 相对来讲比较难一些。 来，这还有一只小青蛙。 硬提线，所谓 也都是 一般正经的那种，像那个刚才说的， 都是有 赵院说的那个火焰山，基本上他们这个提线最多得200多根那么差不多。 对， 提线 那个是属于真正的悬丝傀儡。 这个呢就比较轻便， 这个 也比较 简单的， 对， 非常简单。 我是小青蛙， 就比较简单 一点的，这个 也是便于孩子操作 的 了。 对，提线的还是不一样的。 哦，但它跳的非常灵活， 对 对 对， 非常灵活。 因为我刚才啊，在咱们这个李老师请坐，因为刚才看的几种木偶表演形式，我会发现可能每一种它的这个艺术表现的特点是不太一样的。你比如说这种手偶吧，它可能就相对来说比较简洁一些，对， 直接表达， 对， 直接表达。 然后你像刚才那个小青蛙，是这个拿它的这个线去操纵它的， 对， 它的整个动作幅度啊，还有它的 整个的这个动程会更大一些，很适合表演一些就是更加灵活的 细腻的一些东西， 对、嗯、比较细腻有情感的或者说这个有剧情的一些形象是吧， 对 哦，所以这个里面门道真的还是挺多的呀， 所以中国这木偶艺术就是这几个门类非常多，种类非常多的。 所以咱们这样还有一点点时间哈，几位老师呢也这个呼吁一下大家走进剧院去看一看这几部戏、嗯、这样每人帮一部戏来这个打打 call 哈，做做宣传吧，咱们从赵院开始哈。 啊好啊，五部戏都有五种表演形式和特点、嗯、有藏头有提线有人偶有景偶，所以欢迎大家光临。 嗯，好的，其实在五月份也有很多这个时间的安排哈、啊、大家也可以去查一下，从五月六号开始哈、啊、一直到我看五月二十七号，反正六一之前吧都有一些安排、 嗯、 可以去查一下。来咱们沈老师吧。 嗯 嗯， 我们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它是以藏头木偶为主，这回呢我觉得特别的幸运能够请来泉州木偶剧团，它是提线木偶，这个一般的情况下是没有这个机会，我觉得这个机会特别难得，希望观众朋友们能够到剧院来观看真正的提线木偶悬丝傀儡。 嗯，来李老师。 我呢就为我这个小铃铛与匹诺曹打打气，因为这是我们中国木偶剧院的就是顶级的这种藏头木偶，也是北方最著名的木偶，所以我觉得希望听众朋友们过来看我们的这个最著名的这藏头木偶戏、嗯、小铃铛与匹诺曹。 哎、 嗯、 也 强力推荐。 对，非常感谢中国木偶剧院的几位嘉宾哈，今天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木偶剧，其实真的让大家越来越了解木偶这种形式，你才会爱上它。 对对 对, 对, 对， 而且它的作品的表现形式也好、嗯、或者内容主题也好，真的是常演常新，有很多精彩的创作哈，也希望今后呢来分享一些更新的作品。非常感谢三位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今天的演艺巡回呢就先到这儿了，稍后呢是听听掏耳朵，我是赵爽，我们明天再会啦。 微笑的梦只是工作时的一种外套，总是穿着压抑外套，装作分外时髦，千万种的种子在心里咆哮，梦想我有生活我有全世界我都想要，的招牌依然是那么的自豪，梦想我有生活我有全世界我都想要，想的太多做的太少为何就是得不到，既然累了就睡上一觉，好你那那些高兴的苦恼，刷个刷脸真的不是我想要的味道，微笑礼貌只是工作时外套，总是穿着压抑外套，装作分外时髦，千万种的种子在心里咆哮，梦想我有生活我有全世界我都想要，付出太多得的太少难道比像个玩偶中的角色，在人群街道，吉祥的招牌依然是那么的自豪，梦想我有生活我有全世界